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如何做到有效控糖。 它不是药，却有这些功效。 对心脏的锻炼，对血糖稳定的锻炼，预防老年痴呆、腰背痛啊，我们的运动都能达到。 它看得见，摸得着。 它其实跟药物的作用不相上下。 健康是幸福的基石，体育融合健康新潮流。 现在开始，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一个意识。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带您开启有趣有料的健康体育医疗之旅。餐后走路是您每天的运动方式吗？ 一般的走6000多步吧， 一天得想10000步呢， 10000步吧， 就2个多小时就转一圈就完了。 例行20000步，血糖还是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速度如果不是特别快的话，那这个20000步吧，可能就是压马路。 一种运动要把所有的我们希望获得的这些运动效果都得到，这不可能。 体育与医学融合，医生与运动指导师携手，帮您找到有效控糖的运动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今天又到了安小夏女士复查的日子，每3个月她都会准时去医院报到。虽然还不到60岁，但说起她的糖尿病也有20多年 啊。怀孕的时候查出来的，血糖不正常，那时候血糖挺高，反正以前还挺好控制的，后来就现在因为年头太长了，22年了，就是血糖不是那么好控制了。我呢就是在下大力气呗。就一天走20000步，但是腿呀、髋关节、膝关节都有点就是疼痛感了。今天呢就是凌晨发生了低血糖，我想今天呢带着这些问题问问大夫，是药胰岛素打多了呢，还是我的饮食不太好，还是运动过量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主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请到了2位糖尿病的患者，一位呢是刚刚短片当中出现的安女士，另一位呢也是咱们这个糖友张红旗。欢迎两位。那刚刚在片子当中有一组数据真的是让人感到十分的震惊哈，安女士每天要走20000步，那您当初每天坚持走20000步的时候身体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安小夏女士糖尿病22年了，主要问题每天20000步，血糖居高不下。 那张先生您这是什么情况呢？听说您平时的运动量也是挺大的。 对，我一般是每天走15000到25000，然后每周，一般的约着大家伙儿，一起去郊区的山上爬山，往往是到11:30左右到12点之间，别人没有事儿，我会有低血糖的感觉。 张红旗先生糖尿病19年，平时运动量大，主要问题是午饭前低血糖。 安女士和张先生为什么迈开腿后都碰到了各自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又该怎么去解决呢？那今天的健康北京人呢，也为我们2位健康求助者请到了一个智囊团，让我们在体育和大健康的融合当中找出最准确的运动治疗方案。 郭晓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主任医师，郭建军博士，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员，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郭威，体育融合指导专家组成员，李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护士长。 首先先请教一下我们今天几位十分专业的糖尿病的治疗专家哈。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安女士的糖尿病已经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刚才说了一下是从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就发现血糖比较高了，那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20多年的时间了，每天要运动2万步，要迈出去2万多步，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郭主任，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2万多步一般都应该走到10公里以上了。我知道从北大医院到西单好像应该是差不多是5000步左右，时间很长。然后速度如果不是特别快的话，那这个2万步吧，可能就是压马路，对血糖啊改善就不是特别明显。糖尿病其实它是一个运动缺乏的这样一个疾病啊，就是很多，其实有很多数据调查，就是糖尿病人就是他的运动的习惯是比没有糖尿病人差的啊，然后就是他不爱运动啊，特别是呢有很多人呢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动啊，所以呢他的运动的能力是下降的，是差的啊，他就不能够，虽然他也走2万步了，可能这2万步他消耗的热量并不多啊，他并没有，就是没有真正的把全身应该动的都调动起来。如果真的这个运动好啊，其实和饮食一样，它是会让糖代量异常的人，他都可以延缓这个糖代量异常像糖尿病的进展的过程。 郭主任，想听听您的看法。 你看这二位，他就是走路比较多，那么他其他可能锻炼就少多了，上肢锻炼啊，腰腹锻炼啊，其他就锻炼少。另外脚的锻炼啊，它这些都没有在涉及。 其实我们有些研究资料就是说，如果坚持8周的这个有效的运动啊，糖化血红蛋白可以下降0.66%。那0.66%的概念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新型的降糖药，糖化血红蛋白下降的幅度是0.5%-1.0%。 您没有听错，有效运动8个星期。效果媲美新型降糖药。 哎，这真是刷新咱们一个认知哈。那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控糖呢？咱们等会儿再说。那今天呢，我们呢先来教大家几招吧，特别简单，什么都不用准备，就需要啊拿出您的双手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学一学这个小妙招。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能够降血糖穴位，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足三里穴。为什么可以降血糖呢？主要还是因为它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而西医所说的糖尿病跟我们中医所讲到的脾胃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下面我告诉大家这个穴位在哪里。膝眼下3寸，旁开胫骨前几外一指的地方。这个穴位怎么找呢？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四指并拢，在中指中段这一端呢是3寸，也就常说的啊，我们在这儿拍一巴掌。那上缘，食指的上缘呢对着是外膝眼，小指的这个下缘这儿呢正好对着的就是足三里穴，这是水平位。那从纵的这个方向来说呢，指的是胫骨的前缘外一横指的地方。大家说这找起来如果麻烦的话，有一个简便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沿着你这个小腿的胫骨的前缘往上推，下段呢是直的，再往上走走走，推推推推到这儿呢就一个拐弯了，正好在这个拐弯的地方，这个凹陷处就是足三里穴。要特别警告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穴位的使用啊，一般来讲呢，在糖尿病的前期初期来用双侧的足三里以及配上其他的穴位呢，真的是可以在比较好的来控制血糖，但是对于血糖已经很高了，糖尿病病情比较严重了，足三里穴也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方法。足三里这个穴位使用起来呢，其实中医的方法是很多啦，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按揉，就推拿按揉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应该用的是什么地方呢？用的是指腹， 不要用这个指甲圆儿。有的人说了，我自己揉揉揉，我里边没觉得有酸胀的感觉呢，皮生疼，为什么呢？你用的地儿不对，一定要用到指腹来揉。那再一个点呢，我们在按揉的时候，你要注意力量呢是向着内下压，而不是在皮肤上，或者说把这个皮肤来回的推动，这样的话没过几分钟呢，你皮就疼了。所以说我们强调的是按揉的时候，这个力量要吸住，要把力量呢按揉到按压到肌肉的这个深层才比较好。那从时间上来说呢，我们可以掌握这么一个频率，差不多呢比如说每分钟大概60次左右的这样一个速度就够了。每天呢咱自己啊，每天都可以按揉一次，每次的时间呢，一个穴位差不多3到5分钟。 有效运动8个星期，效果媲美新型降糖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正在播出的健康北京人，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如果坚持8周的这个有效的运动，糖化血红蛋白可以下降0.66%。那0.66%的概念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新型的降糖药，糖化血红蛋白下降的幅度是0.5%到1.0%，它其实跟药物的作用不相上下。假如一个病入膏肓，已经病了很多年的人，那这时候可能你光靠运动是不行的，但是饮食运动是基础。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多学科合作呀？当你运动当中对心脏的锻炼呢，对血糖稳定的锻炼呢，以及像我们预防老年痴呆啊，预防什么脚痛腰背痛啊，我们希望我们的运动能把这些都能达到。因为每个人任何一个疾病都会让你很痛苦，那么这些效果就需要礼拜一练什么，礼拜二练什么，礼拜三练什么，它有个合理的安排。所以这里特别强调了运动的一些独特作用，药物不能替代运动的作用。药物不能替代。那么如果你乖乖的打胰岛素，你可以让血糖很平稳，你躺在床上血糖很平稳。问题是心脏病来了，血栓来了，那么骨质疏松来了，关节痛来了，那么你还生活的有什么情趣啊？所以说药物不能让替代运动的作用。 药物不能替代运动的作用，的确运动给您带来的好处绝不仅仅是稳定血糖那么简单。在北大医院内分泌科的共同照护门诊，糖尿病患者的复查除了基本指标的检测和调药之外，营养指导和运动指导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 好，腹部收缩，尽可能向上去点。对对对，很好，感觉肚子烧得慌，对不对？然后肚子发力，这就是我们的腹肌在用上力量了。对，我们腹肌肥胖的话，我们主要腹部的脂肪堆积特别多。 除了身段，这头这点也非常紧张。 对对对。 从2017年9月份开始，运动指导师进驻北大医院内分泌科，跟着医生一起出诊，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和身体短板，是心肺功能差、血糖控制不理想、肌肉力量不足、平衡能力不好、容易跌倒，还是关节活动受限影响运动，然后根据医生提供的检查指标和建议，开出针对每个人的运动处方。 我们现在把整个太极经过我们这个现代科学的重新编排了一下，就让它符合就是我们运动医学的要求的情况下，就不会损伤关节了。 每周1、3、5的下午，北大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都会迎来像安小夏女士一样的糖尿病患者，他们既不看病也不开药，而是找运动指导师来锻炼。跟以往自己在家蒙头练不同，按照运动处方锻炼一段时间，医生和运动指导师还会评价运动效果，进而调整饮食、用药和运动。医学保障安全，体育提供办法，只要你想动，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那么我们在家该怎样评价自己的运动对于稳定血糖有没有效果呢？ 郭老师，您从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哈，来告诉大家，就是怎么样去衡量自己的运动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我们所谓衡量一个有效啊，首先要看它那个强度。我们这个运动的强度实际上是分为两个，一个是客观的强度，比如说速度，这个速度对我来说是个低强度，可能对于 他们来说就是高强度了，是吧？同样的速度，对不同的人是意味着实际上对人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另外，不同器官有不同的强度，有的人跑步好好的，腿也没事，心脏也没事，血糖也没事，第二天尿血了，所以这些对肾脏来说强度又过大，所以它需要一个，因为运动对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它需要一个完整的综合评价。我们日常说的所谓的大强度指的是对心脏的大强度， 哦， 但是对心脏的强度，对血糖稳定是不是过大了呀， 嗯， 对关节是不是过大了呀，我们原来考虑这方面很少， 嗯， 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人死于这个病了而没死于那个病就说明怎么怎么样， 嗯， 这是不对的，我们什么病都不希望他得， 嗯， 让运动来维护血糖的稳定，降低胰岛素的抵抗，提升胰岛素敏感性，预防很多的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 嗯， 因为糖尿病很重要的是我们担心它发生冠心病啊，担心它发生脑卒中啊， 嗯，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担心的， 嗯， 那么通过运动我们希望把这些效果都达到， 嗯，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种运动，就像他们每天10000步也好20000步也罢，是一种运动，一种运动要把所有的我们希望获得的这些运动效果都得到是不可能的。 什么？一种运动没法满足稳定血糖的要求？一种运动没法满足稳定血糖的要求，也就是说只靠走路是远远不够的。 衡量一个有效啊，首先要看它那个强度， 提高运动强度，走路不能瞎溜达。 这里头还有一个叫运动强度，就是运动的心率， 你要看你运动后的心率是吗？ 对， 应该是170左右。 比如说咱们场上的叔叔阿姨是60周岁的话，110次，对，就是110次。 可是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运动时的心率是多少呢？ 跟叔叔阿姨在讲话的各种啊，他们还能继续去回答我的话，证明这个强度呢其实他们还能接受。 要想让走路也能够达到一定的强度，又该怎么走呢？赶紧起立，跟着运动指导师学一学吧。 今天呢，我们为了保证安全呢，我们给他们提前带了一些我们高科技的设备。一个叔叔这边呢，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个心率带，然后呢阿姨这边呢，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心率的一个臂带，这样呢都能监测她的心率。那我先教大家一个，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怎么走呢？我们并不是简单的走，我们走的可能一段时间过程中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快一下，然后把我们的步幅呢也摆起来，好不好？那二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预备起。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呢，快的这种走路呢应该要占大多数的时间，我们走2到3分钟，中间间隔1分钟的慢的步数，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快的步数，然后最后呢一共我们走20分钟，这样子呢就能起到我们大概一个心肺锻炼的效果。我们觉得走路仍然不能让我们心率达到一定的这个高度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动作。我这边呢推荐大家一个这高强度短间歇的一个训练，就这样，1 2 3 4 5 6 7 8，快点，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再快一点，4 2 3 4 5 6 7 8。 在两位健康委托人大步走的过程中，李军护士始终在监测他们的心率，并提供必要的急救。 那么现在我手中拿的呢是一个血糖仪，当我们在运动前以及运动后2小时，还有就是在运动当中有一些像心慌、大汗、手抖这样怀疑低血糖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血糖仪来监测血糖。这个数值是显示小于3.9，这样是一个低血糖的数值，或者是有心慌、大汗、手抖这样的低血糖症状的时候呢，我们推荐是吃15克糖来缓解咱们的低血糖症状。 经过一段时间的大步走和交互肘膝碰的练习，安女士和张先生的心率情况怎么样了呢？ 可以看看大家的心率，我们的心率已经有明显的变化了。我们这位叔叔的心率呢，已经到达他的基本上一个70%，女士呢，也到达50%-60%的左右的一个储备心率了吧？ 达到最大心率的60%以上，相当于中等强度运动。以60岁的人为例，您在进行中等强度运动时，目标心率大约是170减去年龄，也就是110次每分钟。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自己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跳加速 是吧？ 有一点喘气， 还 还是有明显的感觉的， 对 吧？ 感觉心跳快了一点， 是吧？是比走路的时候要更好一点吧？ 哎，比走路要强了一点。 对，这样呢，比走路来说呢，对我们的这个心肺强度这个增强的能力呢更好一点。这个对于血糖的稳定能力呢，也比您光走路呢要强。如果是中等强度运动的话，一天我们建议呢至少要20分钟以上。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呢是能做到30分钟以上，然后一周呢要保持150分钟。 这要想达到稳定血糖的目的，走路时啊要有意识的甩手大步走，手向前要甩到和地面平行，向后尽量的甩开，步子幅度要大，走起来有点喘气，心跳加快，这就是达到了目标心率了。这个动作每周要做3到5次，每次至少15分钟。如果感觉强度还不够，可以做交互肘膝碰的练习，用对侧的肘尖和膝盖相碰，左右各一次为一组，从做5组开始，每组间隔20秒。这样有强度的运动比我们普通散步更能锻炼心肺功能，维护血糖的平衡。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学习一道控糖的美食。 准备750克南豆腐，口蘑、虾仁、海参各100克，切成小丁。黄瓜不要瓤，只留皮。蘑菇切成奇怪的条状，具体用法稍后揭秘。将切好的丁焯水，捞出，放入油锅中爆炒。将豆腐碾成渣，碾得越细越好，要达到入口即化的程度。要嫌麻烦，也可以放入料理机中打成糊状，这样它会更容易吸收。打入蛋清，搅拌均匀后放入模具，拿个小铲子找平，有点类似于泥瓦匠干的活。 哎呦，您呢还得慢慢来，这可是个精细活，一定要抹得光滑如镜，是细腻如玉呀。 豆腐找平之后，马上炒好的三鲜丁放入蒸屉蒸5分钟。咱们让豆腐一边蒸着，一边聊聊豆腐的典故和营养价值。这豆腐的起源也很有意思，汉朝淮南王刘安被称为豆腐神，因为他喜欢炼丹，想长生不老，结果这丹没炼成，却不小心用卤水点出了豆腐，属于误打误撞。您还别说，古人发现这豆腐啊果然能让人长寿，甚至连李时珍都在《本草纲目》中给豆腐做了广告。豆腐味甘性寒，能宽中理气，和脾胃，消胀满，下大肠浊气，清热散血。总之古人发现豆腐是个好东西，现代医学也证实它低热量低脂肪却高营养，它含有丰富的钙镁维生素等，最关键的是它不管煎炒烹炸怎么做都好吃。我们把蒸好的第一层豆腐取出，再准备第二层，同样把豆腐糊糊放入模具，拿铲刀找平，拿切好的黄瓜皮儿、萝卜丝、蘑菇条摆出图案。好吧，这像不像啊，三分样。这幅画是梅花和竹子，然后放入蒸屉蒸5分钟。开锅，把蒸好的第二层豆腐抠出来码在第一层上，封边，用剩下的豆腐汁啊把两边的豆腐边封起来，贴上胡萝卜和黄瓜切成的图案，这有点像做蛋糕对吧？谁让这豆腐被称为东方奶酪呢？封好边啊，再把两层豆腐放回蒸屉蒸5分钟，出锅装盘即可。周围呢摆上西兰花做的造型，浇上芡汁儿，可算是大功告成了。这道菜它的口感细腻，入口即化，便于吸收，而且是老少皆宜。广安门医院营养科主任王怡特别总结了这道菜的营养价值：一、预防心脑血管病，豆腐中的大豆蛋白可以显著地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大豆中含有皂苷，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有抑制血小板凝聚、抗血栓的功效。西兰花含有的黄酮类物质，对高血压、心脏病有预防的作用。二、预防癌症，豆腐中的甾固醇可抑制癌细胞，而西兰花同样有抗癌的功效，它属于高纤维蔬菜，能够降低胃肠对葡萄糖的吸收。这道菜 很适合糖尿病人食用。运动强度增加之后要警惕心问题。 就是前两天就是就诊以前早上就发生了一次低血糖，觉得眼前模模糊糊的， 秋衣秋裤全湿透，然后就说不出来话了。 发生低血糖的这种因素还是很多的，饮食吃少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动的多了。 以血糖稳定为目标的我们运动，还有你能不能增加肌力啊， 增加肌肉保护关节，控糖运动学问多多，体育与医疗融合，让您的运动更科学更高效。 健康北京人带您开启有趣有料的健康体育医疗之旅。 好，听众朋友，刚才啊是我们的记者楚燕带您一起了解了如何在生活当中控糖这个话题。那今天的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